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3集。 他们谁？ 嘘，离江食指抵在唇上，示意橙子等着看。十几分钟后，风暴突起，天空重新布满了黑云。离拿手指指了一下黑云深处，橙子张大眼睛看去，却只看到黑云间的隐隐闪电。 我没看到什么呀。 仔细看，离的眸色深沉，表情沉静，脸上流露着压抑的复杂情绪。突然间，一抹淡青在云间隐现了一下，转瞬即逝。虽然是电光火石的短暂，橙子还是看出那一抹淡青长条的异样形状。 那难道是？ 他惊讶得透不过气来。李点了点头。 啊，原来台风都是你们这些祸害搞出来的。 橙子愤愤道。李扬眉。台风虽然狂暴，但是能够带来大量降雨，调节地表温度，是必不可少的气候之一，给人类带来的灾害只是副作用而已。橙子说不过他，只抱怨道， 这副作用可好大的。 眼睛忽然一亮。 哎，这么说你也会行云布雨了？ 橙子心中迷惑，正欲问道，却见怀里的酒窝好奇地望着天空。 什么呀程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 哎，你没看到吗？ 只看到乌云。 他是看不到的。 嗯？ 橙子迷惑地抬眼看他。 那为什么我看得到？ 离的眼光闪烁了几下，忽然道，啊，酒窝饿了吧，现在不能回去，怎么办呢？橙子的注意力立刻被扯偏了方向。 哦，对哦，酒窝一定饿坏了吧？ 嗯，没有，我吃得很饱啊。 你都吃了什么？ 我把同学们抽屉里的零食都吃光了。 果真是个天才，这种情况下都饿不着他。 酒窝打了个哈欠，脑袋靠在橙子肩上，渐渐睁不开眼，快要睡着了。见他困得厉害，就抱了他找了一个墙角席地而坐，让他在自己怀里睡。李也挨着他们坐下。酒窝却忽然睁开眼睛，用小手努力地坐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橙子，再看了一眼梨。 嗯，你不是困了吗？起来干嘛？ 我不困。 酒窝努力地睁大眼睛，可坚持不到两分钟，又困倦地合上，忽然又努力睁开，警惕地看着两个人。这样反复数次，橙子终于忍不住了。 哎呀，困了就睡嘛，强撑什么呀？ 酒窝忽然抬起小胖手，指着梨的鼻子。 你不准趁我睡觉偷偷亲我程姐姐。 警告完梨，酒窝终于困倦到不行，呼呼大睡了。橙子因为这小子方才的护花行为忍不住笑了，又怕吵醒他，憋着肩膀抖抖抖的，却听旁边传来一句悠悠的叹息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橙子的闷笑一下子呛在喉咙里，险些没把自己憋死。雨点啪嗒啪嗒打在窗玻璃上，一道闪电划过，映出离的眸中越来越沉重的暮霭。橙子只觉得自己脊背越绷越紧，眼睛越睁越大，呼吸几乎停滞。给我讲那个笑话。离忽然说道，声音低沉又执拗。 啊，笑话。 咻的一声，他绷到极点的神经弹了回来。就是那个小修讲的第一个笑话。 啊，那个。 这只宠物的攀比心果然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，连那个笑话也非要单独再听一模一样的。就那个。他的脸往前凑了凑，几乎要触到他鼻尖了，似乎是在警告橙子。如果不讲， 他就要用行动胁迫了。橙子微微后仰了一下，想躲开，却终究因为抱着酒窝行动不便，躲不了多远。一个笑话而已，用得着杀气那么重吗？ 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讲就是嘛。 顿了一下，清清嗓子。 讲就讲，知道吗？我一直暗恋你。 脸颊又发起热来，奇怪啊，讲个笑话脸红什么？心里鄙视了一下自己。 想你的脸，你的唇。 离的神情也越来越奇怪，眼眸深得几乎要将人溺死。这完全不是听笑话应有的表情啊。橙子微微冷汗，声音也颤抖了，只盼着快快讲到最后抖包袱的那一句。 你的舌头，你的耳朵，可是我， 离的唇突然落在他的唇上，将笑话的高潮部分彻底抹杀。脑海忽地起了一阵小晕眩，有些模糊地想， 哎呀，我得躲开啊，可是抱着酒窝挪不动窝，那我推开他好了。哎，可是两只手都用来抱着酒窝了。 脑子里盘旋着一些抗拒的意味，却总是自动蹦出来接受的理由。心思纠结的空隙，却感觉离的唇透过来的微凉，犹如一片绵软的雪花在融化。被两人之间越来越狭小的空间压迫到的酒窝，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不满地哼哼一声，呢喃着挥了一下小手，软软捅到了离的胸口。两人分开，低头看着酒窝睡梦中嘟起的小嘴，该不会是恰巧梦到未来媳妇被别人亲了吧？离蹙眉，盯着这个睡着了还要坚持当小灯泡的家伙，很是不爽。忽然手一伸，把酒窝抱了过去。橙子大惊，以为他要将酒窝丢到窗户外面去呢，刚想抢回来，却见离已经将酒窝揽在怀中，让小脑袋枕着他的左臂。酒窝呢喃一声，脸在他怀里拱了拱，吧唧了两下小嘴，睡得更舒服了。离的手臂长，怀抱宽阔，睡起来可不是更舒服吗？橙子这才觉得自己手臂已经酸痛不已，暗暗揉着自己的肩膀。离空闲的一只手忽然揽了过来，将橙子的脑袋按在自己肩膀上，橙子的脖子就僵硬地梗在那儿。哎，放松。离的语气里有点责怪的味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